我国的金日成综合大学智星科技交流社新近研发了天然保健食品软骨素胶囊。该交流社与从前使用镇痛剂或抗菌素来治疗关节疾病的方式不同，深化一种采用营养学管理的新的研究，从国内丰富的动物性材料中提取和分离出软骨素等，并把它作为主原料调制了软骨素胶囊。这是一种骨质代谢促进剂，大量含有世界卫生组织所认为其对人体没有不良影响的各种软骨素硫酸、低分子肽等生理活化剂。它具有显著的抗炎症、抗风湿病等作用，对防治膝关节炎、变形性关节炎等各种关节病、炎症、血管系统疾病有疗效。而且改善骨质密度、恢复受损软骨部位等功能很大，还有助于消除运动员因体力负担过重而产生的关节痛。软骨素胶囊活化软骨细胞，增强骨质，来预防老年期松骨症，促进儿童成长。